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 呀，关云长 举世无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和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想了想，有了，我看非此人不可。子敬啊，你去把吕范先生给我请来。 啊，遵命。 鲁肃去工分不大，请来一个人，吕范，吕子恒啊。这位吕范先生书念的太多了，念书多的人有的是，可谁也不像他。这位是浑身上下透着这么一股酸气，走路是一步三摇，常言说叫失意不乱步，你就是哗啦哗啦下多大雨，他也得迈着方步走，要是唰唰唰这么一快走，或者一溜小跑，那显着呀没学问。来到孙权的跟前，深施一礼，不知主公唤我哪旁使用。啊，子恒请坐。落座之后，孙权就把这想法跟吕范说了，让他到荆州去说亲。吕范一听这高兴，主公这是高看我呀。啊，我来到江东寸功未立，今日主公让我到荆州去提亲，这可真是一桩美差呀。常言说得好，冷差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呐。这门婚非同其他可比哟。如果孙刘两家要是结了亲啊，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了。刘备是什么人呢、乃人中之龙，当今之皇叔啊。我家郡主孙尚香呢，称得起是我江东的一只彩凤啊。如果此婚配成就，堪称为龙凤呈祥。行了行了，孙权一想，你别在这儿拽了，赶快收拾收拾去吧，一定要好自为之。主公放心，您就听喜信吧，此事必成啊。孙权憋不住想笑，孙权也没把这实底儿告诉吕范，说这是一计。吕范是真心实意到荆州说亲，他收拾了一下，带领着从人拿着礼物就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城，有人禀报刘备，说是江东来人了。刘备这儿正烦着呢，他烦什么呢？常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老来丧子，中年折妻，为人之不幸啊。所以他很烦恼。现在一听说什么江东来人啊，又来要荆州来了，你这不是给人添烦吗？这不是，先生，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主公您先别着急，江东谁来了？吕范，吕子恒。哦，诸葛亮想了一想，吕范其人我知道啊，他干什么来了？哎呀呀， 主公啊，您别着急了，说不定还有些什么好事呢。 哎呀，刘备一听，先生您想哪儿去了，江东派人来能有什么好事啊？ 诸葛亮摇了摇头，也不尽然，不一定江东来人都是坏事情，都来找咱们要地方，说不定许有旁的事儿。如果吕范来了之后和主公您说些什么，您就顺口答声，然后把他安排到馆驿，咱们再做处置。 哎，刘备一听，那先生您呢？我回避一下。哎呀，您别走啊。刘备一想，您走了我这个话要递不上去。 不会，他不可能谈荆州的事，咱们先听听再说吧。 诸葛亮吩咐一声请，然后他回避了。 吕范打外边进来了，一见刘备躬身一礼呀、吕子恒参见皇叔。 哎呦，原来是吕范先生，恕我未曾远迎，岂敢，我来得很鲁莽，皇叔多多海涵。 哎呦，吕范这客气是满面春风啊。 那当然了，提亲来了嘛，哪能哭丧了个脸呢？ 进门之后分宾主落座，是先带茶后置酒，然后刘备就问了，不知子恒先生大驾光临到我荆州有何见教？ 岂敢岂敢，皇叔，我是来给您道喜来了。 哎呀，刘备听到这一皱眉啊，夫人心丧何喜之有哦，我光有忧。 是啊，子恒听说了甘夫人去世了。 哎，可是皇叔您也不要过于悲伤，我今天来就是来给皇叔提亲来了。 哎，刘备轻轻摇摇头啊，夫人尸骨未寒，刚刚故去，我怎么就能提及亲事二字呢？ 哎，皇叔此言差矣，常言说人若无妻如无无粮，况皇叔乎？ 嚯，吕先生又拽上了，他怎么回事？他说这人要没有妻室啊，就像这屋子没房梁一样，何况您这么大的刘皇叔啊。 我告诉您吧，我家主公有一胞妹叫孙尚香，此女贤而美，文武双全呢、至今未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郡主有志，她有个志向。 什么志向？她说非天下奇男子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 禹州您呢，贵为当今之皇叔，名扬四海，可谓人中之龙，天下之奇男子也。 所以这门亲事如果成就之后，孙刘两家接下秦晋之好，从此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我东吴高枕无忧矣。 刘备一听，什么？哦，孙权打算把他的妹妹许配给我？ 哎呦，这是哪有的事啊。 呵呵，刘备啊，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明明是一计，甭问，周瑜是想跟我们要荆襄，他要不回去急了，设下一条美人计，把我诓到江东，然后把我往那儿一扣，作为人质，回过头来跟我们要地方，把这地方给了他，他也得把我杀了，不给他也是把我杀了啊，这亲事万万不能应啊。 哎呀，这可不行，吕范先生，甘夫人心丧，这么多年的夫妻，这我心里头非常难过呀，怎么能够马上就提及婚事呢？ 再说刘备的话还没说完，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 子恒先生你好啊，方才处置点军务，未能去迎接子恒啊。 岂敢岂敢，孔明先生，我说我没看见您呢，您快请坐。 刘备一看诸葛亮出场了，心里踏实了，心说还用我说吗？啊，方才吕范这些话我们诸葛军士全听见了，我都看出来了，这次吕范前来提亲，其中必有诡诈，甭问，

心说这怎么了，东吴派人马来包围馆驿来了，不能啊，那外边怎么这么乱呢， 我得出去看看。 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馆驿门前这么一看，刘备愣了， 怎么了，哎呦这怎么了。 他只见赵云呢把那500军校给带出来了，这500虎贲军呢一个个虎科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个个身上背着鬼头大刀，那个刀宽背后刃飞薄，刀背后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避人之寒呢。刀肚上一个大个的鬼脑袋，鬼咧着嘴，嘴里叼着拧麻花，两边坠着赤金环子，抬背板嘎当下子，低背板咯噔下子，红绸子在刀把上拴着，随风飘摆，噗噜噜噜噜噜，呵，这好看呢。再一听啊，鼓乐喧天。刘备一看，也不知道赵云接哪儿雇了两个鼓乐班子来。哎呦，连吹带擂呀！赵云事先呢，和这些鼓乐班子人都商量好了，你们呢，给我好好的吹，什么曲儿好听吹什么，吹的那声越大越好，听得越远越好。这两套班子站在这是对着吹呀。你说这能不热闹吗？而且从荆州还带来了七劳之礼呢。什么是七劳之礼啊？就是牛羊猪割的一块100多头啊。哎呦，那牛闷闷直叫唤，羊咩咩直喊，猪也跟着直哼哼，你看这通乱。刘备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您准备的怎么样了，你看我这不是把衣服都换完了吗。太好了，果然主公您变样了，可比昨儿个年轻多了。赵云说着一招手，来呀、啊、给主公备马。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刘备一看，四弟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我陪着您去拜客。上哪儿啊？凤凰寨。赵云这才跟主公说明，说咱们去呀、啊、拜望乔玄去。哎呦，刘备一听，这个乔玄乔国老我是久仰其大名啊，那就是江东二乔之父，老人膝下两位女儿大乔小乔，大乔许配了东吴主孙策孙伯符，就是现在孙权孙仲谋的哥哥，小乔呢就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的夫人。对这位乔玄乔国老来说，我是久闻其名没见过面，咱们干嘛要去拜人家呢。主公您就不必多问了，请您上马吧。说着赵云把刘备扶上鞍桥，自己也上了马了。他把这两套鼓乐班的一套搁在最前边，一套搁在后边，这一路上是吹吹打打奔凤凰寨来了。 哎呦，那南徐大街小巷那看热闹的人都满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是越传越多呀。你们说为什么这么热闹？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到咱们江东救亲来了，咱家主公孙权呢把胞妹就是郡主孙尚香许配给皇叔刘备了，孙刘两家从此结下秦晋之好，这一结亲呐，让咱们刘备刘玄德姑老爷镇守着荆州，咱在江东这儿就高枕无忧了，有人给咱看着大门了，从此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我江东，我江东从此后就固若金汤，咱们就过上太平日子喽。 啊，原来是这么档子事情啊，我说这么热闹呢。哎呦呵，简直是举城欢庆，家家沸腾哦。嚯，杀鸡的，宰鸭的，烙饼的，包饺子，蒸包子，炖肉的，全庆贺上了。赵云就不管这些了，他们来到凤凰寨这儿，首先啪把拜帖往里头这么一递，老管家慌张张把拜帖送进书房，乔玄接过来这么一看，啊， 刘备、刘玄德登门来访。老乔玄是捻然沉吟，想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刘备为什么来拜我呀？我不认识他呀，可是这个名字我早已熟悉了，他是大汉皇叔啊。不过我跟他没有交往，他为什么来拜我呀？另外呀，老人最近对这个刘备和诸葛亮还有点看法，不过老头没说。有点什么看法呢？至于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赤壁鏖兵大败曹兵的事情，老乔全都知道。后来听说呀，诸葛亮和刘备巧取了南郡，为这个事啊，周瑜差点把命搭上。都督周瑜周公瑾让诸葛亮给气了个半死儿，而且在南郡还中了一箭。事亲三分像，那是老头的老姑爷，老乔玄能不动心吗？他觉得诸葛亮和刘备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今儿个嘛又突然间登门来访我，我见不见呢？这老头一犯合计，旁边老管家着急了。哎呀，郭老，可您到底是见不见呢？这皇叔就在门外，而且您听没听鼓乐之声，就对着咱大门吹呢。你说不见该怎么样啊？ 哎呦，郭老可不能不见呢、啊、您要不见，人家可说了没完没了对咱们大门吹三天， 您说那多吵得慌啊。 再说您没看这是谁来拜望您来了？皇叔刘备，您怎么也得见见人家呀。 嗯，说得有理，来更衣，说我门外相迎。 哎，好好好。 老管家慌张张出去给送信儿去了。老乔玄这换衣服，换好衣服之后由打里面接出来，在大门守这儿这么一见刘备，刘备是抢步上前呐、啊，要识大礼，郭老在上，玄德来的鲁莽，请您多多海涵。 哎呀呀，岂敢岂敢！ 老乔玄伸手把刘备给搀扶住了。这老朽怎么敢当呢？我真不知道皇叔驾到啊！要知道，我得寨外相迎。皇叔贵族踏见地，使我这小小的凤凰寨是四壁生辉。此地怎么能讲话呢？来来来，你我听中一叙。说着往里边让刘备，刘备哪敢抢步走的前边啊，他让国老先行，长者先幼者后吗？哎，乔国老挺高兴，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之后，先带茶是后摆酒啊。真格的了，这么大的一位皇叔来了，哪能淡白白的就这么坐着呀？这位刘备可真谦恭啊，抢着给国老是斟酒布菜，简直是喝一口倒一口啊， 那特别那么谦虚，对国老是特别尊敬。 哎，乔国老挺高兴，刘备这个人名声很大，但是呢没有架子 啊。 刘备啊，一直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国老就问了，皇叔听说占据荆襄，军务多忙，怎么能有暇到江东来看望老朽我呢？刘备听这一问呢，他是恭恭敬敬的回答呀，说我这次到江东啊，一是为了答谢江东之父老，上次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啊，大破曹兵百万，主要的功劳还是江东文武。哎，我来感谢感谢。其二呢，我是久仰国老大名，很肤浅，未能一见。今日能在凤凰寨这儿拜见国老，是备三生之幸。最后才把救亲的事情说喽。说吕范吕子恒先生奉他家主公孙权之命到荆州提亲，我是来呀、啊、救亲来了。 哦，哎呀呀，乔玄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虽然老人嘴上这么说着，脸上还是很高兴的样子，但是这心里头可是老大的不痛快。哦，乔五老对刘备生气了没有？他对刘备什么气儿没有。那么老头怎么不高兴了呢？主要是对孙权和老国太，这就是你们母子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人家刘备道在南徐，先来拜我，假如人家要不理我呢，哦，我合着一直瞒在鼓里。老亲家，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亲家啊，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可不是乔国老的老亲家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给皇叔贺喜，就不提这档子事儿了，继续谈别的了。这一谈话，哎呦，这个话呀是主要交际之工具呀。老头原来不太了解这刘备，现在坐这喝酒这么一谈，乔国老愣了，怎么回事？这刘备怪不得这么大的名声呢，这人这么大的才学呀，哎呦，天文地理无一不知，阴阳八卦无一不晓，治国安邦之策说的是滔滔不绝呀。你说吧，什么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他都懂。哎呀呀，真不愧是人中之龙啊，怪不得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说刘玄德是天下第一个好汉呢，第一个英雄，曹操把自己都摆在第二位了。其实哪儿啊，刘备这都是跟诸葛亮新学的，全卖这儿了。老头这高兴，这高兴难免就要多喝几杯。喝着喝着，乔国老抬头一看，哎呦，刘备身后站着一人。其实站那么半天了，开始国老没太理会，以为就是刘备啊身边一个随便侍从的，现在一看不是，是一位将军。老头怎么没注意呢？刚才这老头光顾想了，说刘备干什么突然间到这儿来拜访我呀，再加着和老亲家吴国太生点气，所以没注意。现在注目这么一看呢，国老吃了一惊。什么事儿使老头吃惊了呢？赵云的这个威风和他那威严的仪表，这元将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啊、好一派大将的风度。这风度可了不得，他既不能装啊，也不再穿戴，说把这架子端得圆着点，热面汤不放下总端着，非把手烫了不可，没那风度，穿得跟断棍似的也不好使。人家赵云呢，甭摆架子也甭端，他就是很自然。可是这自然的美啊，是真正的美，比那雕琢的美、装饰的美都美。看赵云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张口吞天，雪片鱼鳞甲是虎体遮颜，护心宝镜如天边满月，素罗袍袖海水波帆，肋下带青弓宝剑，素白缎色中衣，脚下一双素白色五彩虎头战靴。过去有一种迷信传说，说真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这真天子百灵相助啊，瞎扯。不过这大将军八面威风可真贴谱。今天乔国老一看赵云呢，岂止是八面威风，是看哪儿哪儿威风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这是这功夫，赵云赶忙抢步上前，国老在上，小将子龙拜见国老。哎呀，高见高见， 子龙将军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赵将军之英明，真好似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没想到老朽今日能在此处得见，以保我之眼福，以慰我之平生夙愿呐、啊。子龙将军，听说你在长坂坡前为救幼主，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砍倒大盗起两杆，夺槊三条，杀死曹兵几十员上将，把曹操喝的是魂飞天外。 哎呀呀，玄德公，您有这样的虎将相佐，霸业焉能不成？ 来呀、啊，来来来来，快快，干嘛？说着，乔国老亲自搬过一个座位来，请赵云落座。国老亲自给满酒，子龙一看，这怎么能得了啊？国老，我怎么敢承担呢？您赶快请坐，亲手扶着老头坐那儿。呵，乔国老这高兴，看看刘备，瞅瞅赵云，没想到我这小小的凤凰寨，今天来了这么两位贵客。哎呀呀，太好了啊！拿酒来，还喝呀、啊？赵云心说：差不多了吧，咱们凤凰寨也来了，老乔玄也拜了，目的呢也算达到了。他暗示刘备那意思，咱们该走了。玄德起身告辞。哎，老乔玄一愣，怎么谈性正浓，这说着好好的话，怎么突然间走了？国老想挽留，挽留也留不住了，刘备就把李丹呈上来了。现在才把李丹拿出来啊，进门就递李丹，那多不好啊。现在话也谈了，酒也喝了，也比较熟悉了，把李丹往这儿一放。古代那七劳之礼是很重的礼呀。国老见刘备诚意相敬，哎，只得把礼物收下了。国老一直把刘备送出凤凰寨，还再三叮嘱，皇叔得暇千万再来呀，是不吝赐教。皇叔先回馆驿，我马上就去给国太贺喜，但愿孙刘两家早结秦晋之好。哎呦，国老这几句话呀，说的刘备心里非常痛快，尤其是赵云特别高兴。赵云怎么那么高兴呢？军师妙计已成啊，从打荆州一动身，诸葛亮不是就给了赵云三个锦囊吗？告诉他，你到南徐先打开一个看看，这次来拜乔玄就是按计而行啊，按着那锦囊写的那个就上这儿来看乔玄来了。看乔玄的目的就要让这老头在这次孙刘两家结亲之中起些作用。方才那通吃喝说呀，赵云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现在国老这几句话呀是句句入耳啊。说了句多谢国老撮合，人家就回馆驿了。国老把刘备送走之后回到书房，高兴的老头啊在屋里来回直走。哎呀，在这高兴之余，乔国老一想，哎，我得问问我们老亲家去，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嘿嘿，你还想瞒我？瞒得住吗？我看你怎样回答我。告诉管家乔忠，备马。老头骑上马就奔长寿宫，见吴国太来了。国老到这是挺胸直入啊，啊，谁也没拦，谁敢拦这位啊？那资格在那儿呢，身份在那儿呢，而且谁不知道啊，这是老国太太亲家，好些日子没来了，你还敢给租拦住？国老来到了国太太跟前。国太， 乔玄给您贺喜来了，恭喜你，贺喜你。说完了也甭客气，自己拉过个座来坐那儿。老郭太乐了，哎呀，郭老，你这是怎么了？突然跑到我这儿来，进门就给我贺喜，我喜从何来？啊？乔老真有点生气了。好啊，事到如今，你还想瞒着我呀？郭太，不要跟我装糊涂了。这事情已经惊动了整个的南徐，是妇孺皆知。可我就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你瞒着我乔玄干什么呢？咱是骨肉至亲呐，这又何必呢？老郭他越听越糊涂。我说郭老，你是不是吃醉了酒了？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有什么事情瞒你的？哎，乔国老也愣了。老头仔细一看，国泰不像是装糊涂，好像是真不知道。啊，这可就怪了。国泰当真不知？我当真不知啊。哎呀，那我跟你说说。乔玄就把刘备入赘招亲到南徐就亲的事情如此这般全说了。说完了，老头坐在那儿捋着胡子看着郭泰。郭泰笑了，嗨，郭老，你说的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不能啊。老头一听，什么不能？可不是不能吗？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孙权我儿大孝，那是个大孝子啊。再说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孙尚香，爱如掌上明珠。哥哥要给妹妹提亲订婚，这都是正事，而且也是大事。要是这么大的事情，那仲谋怎么能不跟我说一声呢？不会。 嗨，郭老一听，你看你这老太太，不会我干嘛来给你道喜呀？可皇叔刘备都上我家做过客了。 真的吗？国泰将信将疑呀、啊。他赶忙叫过几个侍从，你们出去给我打听打听。把人派出去了，没有半个时辰的功夫，这人全跑回来了，满面春风的进门啊，都给国泰施礼，都给国泰贺喜。感情这南徐大小寒烟都知道了这事儿，确实有这么回事儿。现在皇叔刘备就在金庭馆驿那儿住着呢。咱们江东的媒人是吕范吕子恒，荆州的媒人是孙乾孙公佑先生，这事儿千真万确了。老太太一听啊，气晕了，这还了得？好啊，仲谋，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跟我说一声，你就私自做主了？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吗？国泰想到这儿是又难过又生气呀、啊。难过呢，这个孙权呢、啊、确实不是国泰的亲生子，这差着老大一层呢。生气呢，孙权这事儿办得太冒失了。你知道我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爱如掌上明珠，你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说一声。国泰吩咐把孙权叫来见我。国泰是大为震怒啊，跟着有人进来回禀说主公孙权驾到，叫他进来。叫他进来啊，妈叫儿子可不就这么叫吗？孙权打外边进来，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母亲突然召唤，必有要事相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等进屋子这么一看呢，哎呦，母亲好像是生气了，屋子里这气氛不对劲儿啊。孙权又一看，乔国老那儿坐着呢。国老看孙权进来，本儿把脸扭过去了，哎， 孙权想，这老头干什么来了？他没事不常来呀。 往日国老一见孙权，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对孙权都客气着呢。今儿个一句话没说。孙权再往两边这么一看，看国太身边的那些侍从啊，一个个是面现惊慌之色。孙权一想，这些人今儿都怎么了？孙权过来给国太施礼：“母亲在上，孩儿这厢有礼。”施完礼之后，孙权本想过来见见国老，还没等他抬起头来呢，国太怒吼一声：“啊，仲谋，孩儿在，大胆！母亲哭痛。”孙权赶快跪那儿了。孙权就怕母亲生气，一生气孙权是手足无措呀。母亲呐、啊、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啊、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他要不说这两句话，老太太这气儿还小点。孙权这一问呢、啊、甭说老太太，国老都把脸转过去了。怎么回事？你太气人了，你合着这么大事情没跟你母亲说一声，怪不得瞒着我呢，我算谁呀、啊？国太一听，什么？你问我为什么生气，我就为你。话还没等出口啊，国太哭了。哎呦，孙权更害怕，母亲真的生了气，数落自己一顿，哪么打自己几下呢都行，母亲这一哭，孙权受不了了。母亲呐、啊，您不要难过呀。您教导孩儿到底是为什么？我使您生这么大的气。国太听到这儿，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好啊，仲谋，你太使为娘我难过伤心了。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国太就把听到的以及乔国老说的那些事儿都说了。孙权一听，原来是为了这个呀，嗨。他赶忙叩头：“母亲息怒啊，我不是瞒着您，没有这么回事。”什么？老太太气哆嗦了：“好啊，仲谋，你学会了瞪着眼睛撒谎了。这事情整个南徐都轰然动了，你还说没这么档子事儿？你要气死为娘不成？母亲呐、啊！”孙权一着急说不明白了，但是这么档子事儿，您别生气，容孩儿我慢慢的跟您说。我不是诚心想把我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刘备乃世之枭雄，奸诈无比呀、啊、这且莫论，从年齿上也不合适啊。我妹妹才20来岁，那刘备多大岁数了？您想我能办这糊涂事吗？这是我家都督周公瑾定下的遗计呀、啊，是美人计。我们想向刘备索还荆州，他赖在那儿不走，这地方他也不给我们。我们是假意呀、啊，殷亲让刘备到南徐来就亲，我们想把他扣在这儿，根本就不想跟他成亲。回过头来，我们好要这荆州，母亲。您明白了，所以我才没敢跟您说，也用不着跟您说呀。可我不成想母亲您生这么大的气，现在话已说明，母亲您该息怒了。孙权想啊，这番话说完之后，母亲呢怒气顿消，疑云疑解就没事儿了。没成想国太这气更大了：“什么？你们要拿我的女儿换荆州？我不管你们谁跟谁打，谁跟谁争地盘，反正拿我女儿换荆州不行。”老太太就因为这个，她越想越生气。孙权害怕了，为什么呢？他怕把母亲给气病了，因为吴国太呀、啊、不是孙权的生母，国太是姊妹二人，共侍一夫。孙坚不是有两位夫人吗？ 哎，是亲姊妹。国泰的姐姐呢，是孙权的亲生母亲。可是这位姐姐已经死了，在临死的时候，就把孙权叫到床前，说我死了，我妹妹就是你的母亲，你孝顺她就如同孝顺我一样，你要百事百依，不准招惹她生气。孙权就在病榻前给国泰磕的头，他拿这位国泰就当自己亲生母亲一样。所以今儿个老太太这一生气，孙权真有点害怕。母亲您不要生气，孩儿做错了，我立刻就改，只要母亲您息怒，孩儿我别做计较。这是怎么意思？就是我不用这种方法呀杀刘备了，我用别的方法杀他。老太太越听越生气，好你个逆子啊，啊，你们定的这是什么计呀、啊、这简直不是跟坑人一样吗？这谁出的主意？是周瑜。哈哈，老太太大骂周瑜这个匹夫，你是我江东三军大都督，你要是有本领啊，你就想办法把荆襄取过来，你要没有本领啊，你就把那都督之职辞喽。你怎么想这个主意啊？用我女儿做钓饵，定这么个美人计害刘备，现在南徐都嚷嚷动了，人所皆知，回头你们再把刘备害了，那我女儿不成了望门寡了吗？再嫁也嫁不出去了。这望门寡是怎么回事啊？在古代年间，男女双方订婚之后，这个女方还没等过门呢，男方死了怎么办呢？女方只有在家里头守节，就永远也不嫁了，就成了寡妇了。不是大姑娘吗？啊，姑娘也是寡妇，这叫望门寡，这不使姑娘悲苦一生吗？你们今天要是杀了刘备，我女儿也得成了望门寡呀，你这不是坑害郡主孙尚香一辈子吗？老国台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生气，一边哭一边骂周瑜。乔姑郎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吧，人家那周瑜是国老的老姑爷，您当着岳父泰山老人一个劲儿的骂姑爷，老头这脸也没地方放啊。可国老心里头也埋怨周瑜，这事儿办的是不怎么样，自己不能这么愣着呀，怎么也得解劝解劝呢。国太，您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了，像一盆水一样已经泼出去了，收也收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只有好自为之，不要把您呐起病喽。您看仲谋这不是一再给您磕头赔礼吗？您就别生气了。哎，国泰这才止住悲声，他问国老啊，那你说这个事情那叫我可怎么办呢？国老想了一想，孙将军您先请起来。没有母亲的话，孙权哪敢起来啊？国泰瞪了他一眼，站起来讲话，谢过母亲。孙权站起来规规矩矩往母亲身边那儿一站，国泰一看事已至此了，可也是啊，我就再怎么责骂我儿仲谋也没用了，这么办吧，国老啊，我久闻刘备的大名，我没见过这个人，老身我要看一看他，如果我要是看中了，那么刘备就在南徐入赘，他就是我的姑爷了。如果我没看中，老太太说到这儿回头看了儿子孙权一眼，由你们自便。是，孩儿遵命。国老啊，你看在哪儿见见这个刘备好呢？国老想了想，国太，您看在甘露寺怎么样？好吧，明日辰时，吴国泰要在甘露寺相亲，安排去吧。说完了，老国泰把孙权给打发走了。

因为细数起来啊，我现在已经去过九次藏区了。那巍峨的雪山，碧蓝的湖水，洁白的云朵，高耸的经幡和阵阵的梵唱，无不让我心驰神往。我并不奢望能够走遍世界各地，但是我的确希望自己的足迹能够踏遍藏区的山山水水。当然呢，一定要带着我的胶片相机。在数码单反的时代，我还是钟情于胶片，坚持我所喜爱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拉萨的天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我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的是养生，今天我们抓紧啊，继续给大家讲述啊养生啊。这个养生呢，我们是遵照《黄帝内经》中的这个养生啊所叙述的，所以字不太多啊，但是我们讲了好几档节目，是吧？所以呢，有时候听我们这节目，有人看内经，哎，又觉得这跟内经有点相似啊，是不是？哎，讲的这些主要的内容是吧，没错，是吧？啊，几年了，我们从来啊都很少提过内经二字，就不敢提，是吧？哎，我们认为我们的学识是吧能够解释这个，就有点确实是吧有点胆大了，是吧？咱试着讲是吧，就是说这个阴阳的不平衡啊，人们发生这种疾病啊，这种疾病，这是阴阳不平衡，不是一下子不平衡了，是吧？而是由于我们的啊生活当中造成的逐渐不平衡啊，所以这个阴阳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是方方面面，是吧？方方面面，什么叫方方面面呢？是吧？那就是阴阳。无所不到啊，无所不到，是不是？那白天属阳，晚上属阴，你看是不是？这不就跟生活紧密的结合起来了吗？是吧？你吃的东西也分阴阳吗？啊，当然分啦，是不是？分阴阳啊，是吧？你吃的大葱就是助阳的，你吃这韭菜的就是助阳的啊，你吃的楼啊，你吃的百合啊，你吃喝的蜂蜜，这都是滋阴的。哦，跟饮食这个阴阳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是吧？啊，跟睡觉有关系啊，有太有关系了，是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怎么叫天人合一啊？你得顺势啊，什么叫顺势？顺着自然规律，顺着人体的生理规律，而不是逆，而是顺啊，与天合，与地合，与人合，与己合啊，合为顺，顺则畅啊，就是这个思想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都体现到这个啊，到晚上应该睡觉，应该静，你不静，是吧？你还夜生活，啊，你这就伤生，啊，你这就逆，是吧？啊，这就叫逆，是吧？你跟天你不合，是吧？啊，这意思。所以大家伤生了还不知道，哟，我伤生了，对，你今天听完节目就知道了，啊，什么叫养生，什么叫伤生？是吧？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没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不知道 不十分了解这自然规律，也不了解十分了解自身的人的生理规律，所以有时候有意无意就违背了啊。你看我们讲吃，我们讲睡，是吧，我们讲白天，我们讲晚上，都跟阴阳有关系啊，是吧。说你不说了什么都有关系，对啊，你跟颜色有关系啊，是吧，颜色它也分阴和阳啊，说颜色也分了，是吧。啊，我们不跟大家讲了吗，啊，你更年期的，你高血压的，你心烦意乱的，是不是啊，哎，你这屋里啊，不要摆这个，不要摆什么，少摆东西，摆的少一点，简洁一点，颜色呢那更有要求了，颜色要求冷色调，这你没说阴阳啊，暖色调就属于阳，冷色调就属于阴，怎么没有呢，哎呦这个太深了，对，确实太深了啊，所以我们有些朋友啊，有的爱挺简单的通俗的啊，有的爱挺深的，是吧，啊，大家的口味不一样，是吧，我们呢是吧，尽量满足啊不同的需求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点是吧，讲点深的，但是讲深的我们用浅的去给大家做解释，是不是啊，哎，把这些知乎者也用现代人的语言和思维啊，由浅入深，通俗易懂的去解释。哦，这回我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处处要留意什么是阴，属阴的，什么是属阳的，这不就清楚了吗，啊，我们再说到是吧，人的健康，人的有病，还有啊，是吧，那么人死亡中医是怎么解释的，他也是从阴阳来解释，叫什么，叫阴阳离绝，人就完了，是吧，啊，分离了啊，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了，我们常用啊一个家庭，说家庭这里边有阴阳，有啊，是吧，怎么呢，家庭什么阳啊，男人为阳，女人为阴啊，男人是家庭的柱子啊，顶梁柱啊，女人啊是一种氛围，你这不就清楚，男人主外，女人主内啊，男耕女织，这是就是啊，在一个家庭的组合当中，哎，他也有阴阳，男与女和，万事兴，家庭和睦，我们特别是吧舒服啊，阴阳和嘛啊，阴阳和就说的啊，家和万事兴，要身体阴阳合了呢，那身体舒服，就这么解释。说那离绝呢，那就一开始打吵的呗，是吧，那你就打一打吵的就达不到这种阴平阳密的效果了，就把这个健康的格局就给打乱了啊，打乱了啊，就是不合套了，就乱套了啊，不合了慢慢是吧，就离了，一离呢这个家庭就不是一个完整家庭，就解体了。哦，我明白了啊，中医解释人是吧，这个亡了，死亡了，就是阴阳离绝了，对了，像这个阴阳里边的学问啊，别说讲一档节目十档节目是吧，讲一年都讲不完啊，但是就说我们把哪些实用的东西哎，给大家讲就行了，比如说我刚讲的这个，刚讲的什么啊，刚讲的啊，夏天养阳，冬天养阴，这就告诉大家了，人体的阴阳一年需要两次大调整啊，两次大调整啊，你看我们今年来之后啊，我们讲了好几年 有些人还没悟到，哎呀，我手脚还凉啊，这是一类的。哎呀，有的我手脚还烧啊，是不是？我们不讲了吗？阳虚则寒，阴虚则热。你看说得很清楚。我们还告诉大家，夏天养阳，冬天养阴，是吧？因势利导，是吧？借天时，取得事半功倍。说土话，吃凉粉看天气，他不看天气，是吧？他想起来他就说，是吧？他想怎么做怎么做，是吧？冬天，是吧？卖雪糕、冰激凌，照样有吃的，咋没吃的呀？是吧？哎，当母亲领着孩子，一个手啊雪糕，一个手火腿肠子，是吧？火腿肠什么油啊肉啊，啊这个呢雪糕啊，啊油脂的东西，肉的东西，一见到凉的东西，你琢磨琢磨，起什么样的变化？你说这孩子能不得病？就是我们太缺乏了解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说了一句话。千万不要死于无知，有许多人可以不死，但是他们却死了。为什么？他们不懂啊！发生了心脏脑出血不能动，你懂吗？你不懂啊！拿起来背着之后就往下跑，完了吧？是吧？我有个朋友不就是吗？住在七楼，一看他是吧？他原先呼吸系统不好，有哮喘，后来心脏也不好。突然发病，哇，他倒挺机灵的，一看不好，背着他往下跑，走到半截他就感觉到坏了，怎么坏了？他感觉到湿了，是不是？啊，完了，是吧？一拉一尿就完了，这就是知识，他完全可以不死，啊，所以找个对象一定要找一个懂知识的，知道吧？在危急情况下，他能护理你。他能挽救，是吧？有的人专门找有钱的，是不是？是吧？取向不一样，啊，随便说点闲白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阴阳，啊，一年要两次大调，啊，一年四季要有一个中调，啊，要有一个中调，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季节是春天，春天是什么？上半年的总体的气候生发散。生发散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是阳气呀、啊，同志们，是不是啊？就说的是阳气，是吧？生发散啊，在这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讲春游？为什么要结合运动法？你要与自然同步，借天时啊，借天时同步，那就是这意思啊。你挑你的，是吧？挑你的肝。这里边是吧？四季去调是阴阳，是调谁的阴阳？在这个季节是调肝的阴阳啊，所以你的五脏六腑啊，在这一年当中都有一次维修的啊这个时间段。还说大家说了半天有这意识吗？没有，很多人还没具备，是吧？你的五脏在五个一年当中。在五个季，你要分别把它们进行呵护一遍，保持它们旺盛的五脏六腑的机能。你把它们维护好了，它会到时候啊有使不完的这个精气神要给你用的。现在人们是光用啊不蓄，是吧？而且有时候还伤害。那为什么出现年轻人三四十岁，是吧？四五十岁早早夭折了？啊，这就是，是吧？你不了解，哎，造成的后果，不了解它不就不呵护吗？不了解它就伤生吗？啊，伤生，是吧？你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下辣子，对不起，你就喝辣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讲啊，啊，你得病了以后，你先要静静心，啊，反思反思自己，很多人都不理解这句话。说我这病了，是不是你应该安慰安慰我，及时的帮助我？你怎么干？我还自己检讨，什么意思？你这是帮助我？你看他不懂，啊，说这是你发病的根源， 是吧？我告诉你，静下心来，你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是吧？生活起居、饮食、情绪所造成的，这是你发生疾病的根儿。你想好吗？你想从根上好吗？那你就着眼于这根儿啊。所以我们说话，树挖摸藤找病根儿，有几个人明白我这句话的含义啊？那么从现代医学，现在也说了，是吧？说人们得病的原因，在中国人有90%是由自身的原因，60%，这还说什么？哎，有人不懂这个，哎，找大夫看，大夫，你能给我去根吗？大夫给开药，哎，这药能去我根吗？我有时候听这话我就笑，是吧？你看似他，嚯，要解决根儿，他都不知根儿在哪儿，知道吧？他拿着根儿，他自己掌握着根儿，还找人家要根儿，是不是这意思？哦，今天我们听完了，知道，哦，根儿在我们自身上，自身的阴阳上，这就明白了。哦，我们的起居、饮食、生活，是吧？哦，这些都与我们的阴阳，都与我们的健康，都与我们的生命密切相关，是吧？什么叫死亡？超过了平衡的限度，就最后一根稻草，咔，把这车就压趴下了，啊，正是这一根稻草，是吧？啊，把这个船就沉了，为什么呢？啊，水能，是吧？支撑这舟，水还能覆舟，你超过了它这个承载的能力，破坏了这个平衡，是吧？就一根稻草就沉了，是最后一根稻草的原因吗？是吧？你积累了很多，日积月累，失去了平衡。啊，有很多人，哎呀，他突然啊得病了，错误，他突然发病了，他早就得病了。大家听这些词儿啊，就觉得，哎，听起来一猛子，一琢磨，哎，不一样的感觉。对，啊，我跟很多朋友说了，我说你给我说说什么叫科学家，用一句话说，说什么叫科学家，用一句话，想不起来。哎，我给大家试着说，我说科学家就是不断捅窗户纸的人。哎，他一听，嗯，有道理。我们许多人到窗户纸这儿就停止了。就不去捅了，就像我们说的，啊，啊，树老根尖洁，啊，人老脚先衰，说了多少年，啊，一代一代传着说，说有一个人说捅这个窗户纸，说为什么人老脚先衰，把这窗户纸给他捅破了，翻过来再捅一个窗户纸，如何延缓他的衰老，这不是连捅窗户纸吗？咱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啊，有的人为什么老提悟悟悟，就是这意思，啊，悟明白的，啊，和没有悟明白的，啊，你操作的时候，它就是不一样，它不一样，是吧？你看我上回给哪还讲了一个问题，是吧？我就说天津，啊，五一手表是中国手表，是吧？第一个，啊，天津手表上是中国诞生中国手表。非常荣誉，非常啊，哎，光彩啊！大家知道，世界哪国家表最好？瑞士，人家技术是、啊、人家的那个机械师、装表师人来了，就用咱们天津市的，是吧、啊？你的表，你的件儿，我来给你装，啊，装完之后怎么样？从楼上几楼往下摔，这表照的不误。是吧？你厂子工人摔完之后，啊，装完了以后往下摔，你那表就不走了。我说这意思，但是做出来的，哎呦，是吧？它不一样，是吧？看看人家做的好的，为什么见效快？人家怎么是整体调整、局部加强？人家怎么把这个阴和阳调到最佳状态？啊，非常有意义啊！今天我们把这个结阴阳。啊，我们为什么重复把它作为一个重点啊，多讲了几句啊，又引用了一些啊，这个方方面面的是吧、啊、事例也好是吧， 又扯了一些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我们要知道中国传统的养生，它的主旋律绝非是一种，是不是啊？啊，这就是把我们这个古代人就这仨字儿，结阴阳，我们给他解释了啊，然后把它丰富了，把它与我们的季节、与我们个人的体质、与临床上的各种疾病有机的把它结合起来啊。所以结阴阳就是调节阴阳，作为从古代就是一个养生的重要内容啊。啊，我们讲了几种了，是吧？我们讲到了，是吧？四时的寒热，我们讲了呢；七情的喜怒，我们讲了呢；安居处，我们今天又昨天和今天又讲了阴阳，后边还有呢，还有一个叫调刚柔，啊，刚柔是什么？翻译成现代就叫运动啊。所谓的刚，是指运动量较大、较猛、较急和一些对抗性的项目啊活动啊，这是讲这个刚。那么柔呢啊，是指一些啊活动量小，哎，动作比较轻啊，节律比较缓的一些项目啊，这就刚柔啊。我们把这个按着字先给大家做个解释。那么调刚柔实际上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吧？根据我们啊去理解、去认识、去分析，那我想这个调要有四个根据啊，四个方面。第一个要根据年龄和体质，哎，根据不同的年龄、根据不同的体质来调我们的运动量的大小啊。实际上这一条里边包含着两小条啊，就是调啊，根据年龄、体质啊，这实际上里边是两条，这是第一个根据。那么第二个根据，那就是季节环境条件啊，根据不同的季节，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哎，我们采取哪些运动方式确定，是吧？它的活动量啊，活动方式。那么第三啊，要根据个人的基础和喜好啊，根据个人的基础啊，你说他从来不锻炼啊，这个的运动量和我们老锻炼的运动量那就不一样，是吧？还有一个喜好啊，我们的运动项目都很多，这怎么能够坚持，是吧？你只有你喜欢啊，喜欢里边的含义就是我愿意做这种运动啊，我认为我适合，所以你才能够坚持。所以这根据是第三个，根据个人的基础和爱好。那么第四个啊，根据什么调呢，是吧？怎么去调呢啊，这第四个实际上是调时间、调地点、调运动方式、调运动量以及调运动的效果啊。你要达到什么效果啊？哎，有些呢微微出汗，哎呦，我达到这效果，哎，就打住了，是不是？要达到什么一个效果啊？就是，哎，根据什么调呀？调什么？调你的运动时间，是吧？运动地点，啊，运动方式，啊，运动量和运动效果，那是这样的。哎，一句话吧，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徐徐渐进的。你看，让我们扣上啊，扣上一顶帽子，叫科学运动法，那是这样的。这是第一，我们解释了刚柔；第二，我们解释了这个调字啊。所以调刚柔从字面上啊，我们按照我的理解，是吧？我们给解释，是吧？今天这个节目啊，可能一次讲不完，我们讲到哪儿，我们打一站啊，是这样安排的啊。把这些东西和我们现代的养生四大基石大家呢结合起来，我想是吧，基本养生的内涵、主旋律、框架、方法、体系大家掌握的就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朋友们，明天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学文化， 学知识， 打算学点什么？ 首先我把英语攻下来。 好啊， 然后咱再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还用你说呀？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我舅舅。 你舅舅？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你甭提那个，行啊。你舅舅是干嘛的？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教书 看门。干嘛？ 工友？ 谁说工友？ 你说的。 谁说的？ 不看门吗？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啊，那文革以前呢？ 烧锅炉。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赫呀。 哦哦， 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 30多年， 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啊。这倒是，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怎么样？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咱就算拿， 你就能达到这个。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那当然了。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哎呦，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才10块钱？ 便宜啊。 怎么这么便宜呢？ 那的我舅舅说了， 说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精神怎么样？ 就冲这种精神 啊， 我跟他学了。 你跟他学了？ 对，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就这么定了。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搭什么？ 唐山话。 怎么搭那个呢？ 我舅舅唐山人， 老家人。 他说了。 怎么说的？ 我们走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有点民族的气节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这得讲课了。 头堂课讲的是啊 什么呀？ 顽徒three four。 我怎么这这味儿 啊？都这味儿。 哦，我这是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二堂 三堂课 来是 come 去是 go。 四堂课 谢谢你是3块肉。 以后的 啊，同学们 啊，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这就完了。这个 交钱吧。 你别气我，我告诉你，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病了好啊 啊！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是吗？ 比如说您头疼吧， 他怎么治？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啊， 一片阿司匹林 好了， 搭一瓶脚气水。 这 啊， 那能搁一块喝吗？ 那都得搭着。 哦，那我不头疼。 那你？ 我拉肚。 拉肚 腹泻， 给您开黄连素。 哎， 一片黄连素 止住了。 搭2两巴豆。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我牙疼，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去根了。 搭2门牙。 我盲肠炎， 给您动手术。来一盲肠， 那行。 搭一腰子，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搭配病房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怎么照顾？ 一日三餐有鱼虾。 哦， 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 哦， 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 哦， 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您住了？ 住了。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我不住了。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绿草苍苍，白